乃万法成功之际，是人生成之日当。举心方能施之于业，举心之行正得其成。行正乃万法成功之际，是人生成之日当。举心方能施之于业，举心之行正得其成。举心方能施之于业，举心之行正得其成。其成之求生其内，其成之求生其内也。 信正乃万法成功之基，是人生成之道。据信方能施之于业，据信之行终得其成。其成之就生机于内也。 信正乃万法成功之基，是人生成之日当。举心方能施之于业，举心之行正得其成。信正乃万法成功之基，是人生成之日当。举心方能施之于业，举心之行正得其成。举心方能施之于业，举心之行正得其成。其成之就生其内，其成之就生其内也。举心方能施之于业，举心之行正得其成。其成之就生其内，其成之就生其内也。其成之就生其内。